嗨，这里是 Morning 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附属，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教仁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的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给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树祖和国务总理赵炳钧等人有这么多的电信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选种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当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杀害张振武的案件。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德国不正，是有问题的。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 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500大洋。当时两院共计800人，号称800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给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的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的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称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缩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系统，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兴还是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的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统或者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狼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狼起义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白狼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 这次歧视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之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曾植、老乃轩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加了，但是他只是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上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战胜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交际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交际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的时候，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的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之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很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据了山东各个地方，他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之义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21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21条中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就是第5号条款，他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条款之后，意识到日本只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21条时，第5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之义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 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3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21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做出声明，称第五号条约只是一个建议性的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约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21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21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他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夙愿。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变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所以日本人曾经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呀？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